后，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，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。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。忙过一个上午，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既然一年后注定是你的，为何不现在就行使权利？现在来北京奥之旅贷款买奥迪，首付低至30%，尊享12期、18期零利息。全新奥迪 A4L 最低日购仅需79元，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。 听说你在学车？ 对啊，北京公交驾校，60余年国企驾校，小车、大车、摩托车都能学。我的朋友都是在这学的，口碑特别好。 我也要去，怎么报名？ 报名就打83701668，83701668。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？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，城堡绿荫，洁白婚纱，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。圆梦热线0108036-0997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。 959资讯快报。 10月12日，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7届市委第25次常委会议，对全市近期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市委常委出席会议，市领导刘俊宇、李建军、周林伟及有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。会议指出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是涿州市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，也是全市工作的主线。各级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，周密安排部署，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，不断创新方式和方法，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19大精神，进一步树立4个意识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、新思想、新战略，把本市各项工作做得更好。10月13日，涿州市举行高新区学校、幼儿园、特教学校、职教员集中开工仪式。教育项目的集中开工建设进一步改善了全市教育教学环境，提升了教育事业水平。同时，本市以实际行动向党的19大献礼。市领导王彦青、陈宇、刘俊宇、李建军、王志前、赵玉芬出席仪式。4所学校的建设事关教育迎国检以及涿州市教育事业的发展全局。学校的建成将进一步改善本市教育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，缓解学生入学难的问题，必将推动本市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升。在工程建设中，要加快建设保进度，规范施工保质量，严格管理保安全，提高效能优服务，确保项目建设安全快速推进。据了解，近年来涿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，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，教育工作大力推进，教育资源均衡发展。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，集中开工的项目正式奠基。我是苏旭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全面深化改革，全面依法治国，全面 好音乐959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心情和汽水也会醉，完全都不。

不应。旧日笑面上的万般千种亲爱，消失风中，风却未静，含泪诉不清。旧情，日日伴随。不应，旧日笑面上的万般千种亲爱，消失风中，风却未静，含泪诉不清。